这浮云，细雨慢慢飘落大地，淋着我，淋着你，淋得世界充满诗意。微风伴着细雨，像我伴着可爱的你，看着我，看着你，看着世界多么美丽。轻轻低语，诉说无尽秘密，让我难顾寻觅。寻觅，让我们共寻觅。